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72集，我选的继承人，嚣张的资本。程温如只知道魏大师是秦闪的老师，听他一说老师，自然想到了魏大师。魏大师的收徒宴，程温如去过，还跟魏大师聊了几句，算得上认识。这会儿秦冉说不是，程温如就不好意思请他跟他老师一起吃饭了。他的目光落在秦冉身上。 你一个人去？ 秦冉眸如冰雪，他侧着脑袋看着程温如，含糊地应了一声。你也可以。 那就算了。不能惹你老师不高兴。 程温如收回手，淡淡一笑。自己这么冒失的去，对秦冉的老师也不礼貌。程温如从小礼仪就学得好，没有非跟着秦冉一起。自己不请自来，到时候也让秦冉的老师不高兴。他端着茶杯，看着秦冉上楼换衣服的背影，等他整个人消失在楼梯道上，才看向去厨房倒水的程俊。 你也一起去？ 去。 程俊倒了两杯水出来，一杯放在茶几上，一杯自己拿着，漫不经心地回道。 那这个是他什么老师？ 程温如的手撑着桌子，敏锐深邃的眸子带着几分思量。经过魏大师跟京大两大院系争人的事件之后，程温如觉得就算秦冉的老师是京城那位名誉极高的江大师，他都不会太惊讶的。程俊头也没抬，眸色浅，声音也是能够听得出来的冷淡。 说他是老师是尊敬他。 程温如不明所以。 毕竟他还没成功上位。 程俊把瓷杯放到桌子上，漫不经心地说道。程温如想，那听起来有些惨呢。他莫名地对秦冉这个还没有名分的老师多了一些同情。不多时，秦冉从楼上穿了一件大衣下来，程温如看了看时间，就同他们一起下楼，没有留下来吃饭。 您要是拜师之后，是不是还有个拜师宴？ 程温如双手环胸，勾着唇看秦冉，随意地问道。除非要拜的老师是其领域内的大师，他收的徒弟备受社会关注，这样的拜师宴是严谨的流程，也是老师对弟子的看重，不然不会被业内承认。若仅仅是普通老师，很少有人会举行隆重的拜师宴。程温如也就是随口一问，没有真的觉得秦冉还有拜师宴。秦冉伸手拉了拉衣领，听到程温如的话，拢着衣领的指尖顿了顿，低了低头，没说话。电梯到达车库，程温如跟秦冉一道出来，程俊跟在两人身后。 我听程金说了你期中考试的事了，好像你考得很好。 程温如想起来这件事，他脚步放得挺慢。 你们院系的主任院长有没有跟你说过实验室没？ 有。秦冉稍稍抿唇，白皙的指尖绕着大衣中间的银色大排扣，排扣上的花纹逼真好看。 真的提了？ 程温如一愣，然后失笑。 那你可以努力一下，要是明年能进实验室就好了。你们学校那个大二的宋绿婷吗？今年三月份进了实验室，昨天直接升到了第一研究院，也才刚大二。京大这么多年来第一人，研究院最近闹得挺大，你们学校的人挺嚣张啊。 秦冉一愣，研究院？他去129本部查过四大势力之一的第一研究院，也是徐校长手下管的那个，只是宋绿婷没有跟他们提他已经到研究院的事。 等你进了实验室久了就知道了。 程温如以为秦冉在问他研究院，这个解释起来麻烦，他就懒得解释，只是道： 当务之急是你先进实验室。 不过不是四大家族的人，考核有些变态。 正常都是大三大四的学生，经过了几大高校筛选更严格的培训才有考核机会。程文如当年没有服从家族安排，自负地报考了普通人的考核，很自然的他没有考进去。初出茅庐的四大家族少年都挺自傲的，不靠家族想自己考入，但大多数都失败了。程俊当年倒是服从了家族的安排，直接就跳过医学实验室，直接到了顶头研究院，把大他四岁的陆兆颖跟江冬叶甩在身后。之后在研究院闹了个鸡飞狗跳，学了一个月就飞去了 M 州医学组织，在 M 州也就待了半年。只听程俊自己说，他最后是被医学组织联手赶出来的，因为内部消息涉及到 M 州，大多数都会被封锁，京城的人不清楚内情。程文如坐在车上看了对面程俊的车一眼，摇头，不知道秦冉什么时候能进物理实验室。不过凭借物理系主任跟数学系主任争他争到家里，他估摸着秦冉一两年之内进实验室肯定不难。 果然变态吸引变态。 程文如发动车子，不再回忆自己那次怀疑人生的考核了。三个人在车库分道扬镳，程俊将车缓缓开出车库，秦冉坐在副驾驶，一手搭着门，一手按着手机，单手在跟南慧瑶聊天。 成功约到群里你高中的那些大神们面基了，期中考试后都有时间，这个星期六你请假回来没？ 秦冉懒洋洋地按着手机回过去一句，刚回。 摩拜大佬的 GPG 刚考完就请假三天出去玩，你是第一个，你已经火得一塌糊涂了，论坛上都在传你明年初能进物理实验室。 时间地点。秦冉半靠着窗户，依旧言简意赅，隔着电话都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冷气。十分钟后，车子停在一处安静的私人会所，程俊跟在秦冉身后一道上去。二楼标着蓝字的包厢，门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兰花，秦冉不紧不慢地敲了三声，门从里面打开，正是徐校长。他鼻梁上架着老花镜，看到秦冉身后的程俊，手只是稍微顿了顿，便侧身让两人进来。两人是约好了时间，秦冉到的时候菜也是刚刚采上，他跟徐校长打了个招呼就坐下来吃饭。徐校长任由他先吃，跟程俊随意地聊着京城最近的异状。等秦冉吃得差不多了，徐校长才看向秦冉。 考核准备得怎么样？ 还没准备。秦冉捏了捏自己右手的手腕。徐校长拿着筷子的手一顿，目光移到秦冉的右手，放缓了声音。 不急，还有一个月，慢慢来。 秦冉的期中数学物理考试，徐校长早就收到了内部的一份报告，核工程涉及到诸多细节，不管是哪个小零件还是路线，不是机械人工来代替的，操作中的一丝失误都会引起爆炸，甚至更严重的事。有些环节研究院也只有几个大师级别的工匠能够做到，对右手的要求极高。这是徐校长当初在云城看到秦冉的手被许胜伤到的时候，一行人忧心他右手的原因。 我说的事情。 徐校长收回目光，他没有吃饭，就端起手边的茶抿了一口。秦冉不紧不慢地夹了一块排骨，眸色清明，很轻的一个字从他口中吐出，他说好。继承人这件事秦冉早就开始松动了，但徐校长一直没有得到准确回复，患得患失， 眼下终于得到了秦冉的回复，他悬了几年的心终于放下了。 好，好。 他拿着茶杯，指尖颤抖。 徐老。 程俊拿着茶壶，给徐校长的杯子里添了茶，青瓷杯内茶水晃出圈圈波纹。 接下来你们徐家还有一场大仗。 徐家势力研究院交给了一个外人，而不是徐家人，这无论是在徐家还是研究院都不能服众。对于这个，徐老倒不在意，他抬了抬下巴，不悦地看了一眼程俊。 我选的继承人自然是最好的。 连徐瑶光都被他从本子上划去了，这样千挑万选出来的继承人能差到哪儿去呢？ 宋绿婷昨天到研究院了。 徐校长看向秦闪，手指敲着桌子。 从京大到研究院他用了14个月，你用了7个月。无论是考核还是实验工程，你就认真对待，明年3月底争取进研究院，让研究院那群自以为是的大师好好看看，届时谁敢对我收的继承人说不行。 这路徐校长也早就给秦冉铺好了。秦冉指尖划过杯沿，眸光浅淡，进研究院也是他的最终目的。听着徐校长让他好好考，他点头。嗯，我知道，宋大哥跟我说过了。 他也跟你这么说？ 徐校长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嘴角略微抽了一下。 啊，难怪。 难怪宋绿婷这么狂地把实验室各位老生踩在地板上。看来是有备而来，这兄妹俩都有嚣张的资本。徐校长跟宋绿婷都是知道秦闪的个性，怕麻烦，还没有耐心。他这人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，徐校长跟宋绿婷都怕他有些古怪的操作，所以也特意提醒了一句。徐校长跟宋绿婷都认真提醒，秦闪更加慎重的对待这件事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